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RPC 远程服务调用实现。刚才上一期我跟你讲过，要完成一次服务调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服务消费者如何得到服务提供者的地址，其中住址中心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服务提供者把自己的地址登记到住址中心，服务消费者就可以查询住址中心得到服务提供者的地址。可以说住址中心就犹如海上的一座灯塔，为服务消费者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服务提供者的地址后，服务消费者就可以向这个地址发起请求了。但这时候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你知道在单体应用的时候，一次服务调用发生在同一台机器上的同一个进程内部，也就是说调用发生在本地内部，所以也被叫做本地方法调用。在进行服务化拆分之后，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运行在两台物理机的不同进程内，他们之间的调用相比本地方法调用可称之为远程服务方法调用，简称 RPC。 那么 RPC 调用是如何实现的呢？在介绍 RPC 调用的原理之前，我们先来想象一下一次电话通讯的过程。首先，呼叫者 A 通过查询号码簿找到被呼叫者 B 的电话号码，然后拨打 B 的电话。B 接到来电提示后，如果方便接听的话就被接听，如果不方便接听的话， A 就得一直等待。当等待超过一段时间后，电话会因超时被挂断，这个时候 A 需要再次打电话，一直等到 B 空闲的时候才能接听。 RPC 调用的原理跟上面这个电话通讯的过程很类似，我习惯把服务消费者叫做客户端，服务提供者叫做服务端，这两个通常是位于网络上两个不同的地址。要完成一次 RPC 调用，就必须先建立网络连接，建立连接后双方还必须按照某种约定的协议进行网络通讯，这个协议就是通信协议。双方能够正常通信后，服务端接收到请求时还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处理，处理成功后把请求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同时为了减少传输数据的大小，它需要对数据进行压缩，也就是说对数据进行序列化。上面这个过程就是 RPC 调用的过程。由此可见，要完成 RPC 调用，你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客户端和服务端如何建立网络连接？第二，服务端如何处理请求？第三，数据传输采用什么协议？第四，数据该如何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客户端和服务端如何建立网络连接。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网络连接最常用的途径有两种，分别是 HTTP 通信和 Socket 通信。 HTTP 通信是基于应用层 HTTP 协议的，而 HTTP 协议又是基于传输层 TCP 协议的，所以一次 HTTP 通信的过程就是发起一次 HTTP 调用，而一次 HTTP 调用就会建立一次 TCP 连接，经历一次文稿中所示的三次握手的过程，完成请求后就断开连接。 Socket 通信呢，是基于 TCP IP 协议的封装，建立一次 Socket 的连接至少需要一对套接字，其中一个运行于客户端，称之为 Client Socket， 另一个运行于服务端，称为 Server Socket。 就像我文稿中所描述的那样， Socket 通信的过程通常分为四个步骤，服务端监听，客户端请求，连接确认，发送和接收数据。下面我就来详细讲解一下这四个步骤。第一步，服务器监听。 Server Socket 通过调用 Band 函数来绑定某个端口，然后调用 Listen 函数来实时监控网络状态，等待客户端的连接请求。第二步，客户端请求。 Client Socket 调用 Connect 函数向 Server Socket 绑定的地址和端口发起连接请求。第三步，服务端连接确认。当 Server Socket 监听到或者接收到 Client Socket 的连接请求时，就调用 Accept 函数响应 Client Socket 的请求，从客户端建立连接。第四步，数据传输。当 Client Socket 和 Server Socket 建立连接时， Client Socket 调用 Send 函数， Server Socket 调用 Receive 函数。 Server Socket 处理完请求后再调用 Send 函数， Client 再调用 Receive 函数，就可以得到 Server 端处理后的结果。上面这段过程直接理解可能有点抽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前面举的打电话的例子，就可以方便你理解 Socket 通信的过程。 当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网络连接后，就可以发起请求了。但网络不一定是可靠的，经常会遇到网络散断、连接超时、服务端宕机等各种异常。通常的处理手段有两种，第一种，链路重合检测，客户端需要定时发送心跳检测信息给服务端，如果服务端连续 N 次心跳检测，或者说超过规定的时间都没有回复信息，那么就认为此时链路已经失效，这个时候客户端就需要重新与服务端建立连接。第二种，断连重试，通常有多种情况会导致连接断开，比如客户端主动关闭、服务端宕机或者网络故障等，这个时候客户端就需要与服务端重新建立连接，但一般不是立刻完成重连，而是要等待固定的间隔后再发起重连，这是为了避免服务端的连接回收不及时，而客户端又瞬间重连的请求太多，可能会导致服务端的连接数被占满。假设这个时候客户端和服务端已经建立了网络连接，服务端又该如何处理客户端的请求呢？通常来讲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同步阻塞的方式，又叫做 BIO， 客户端每发起一次请求，服务端就生成一个线程去处理，当客户端同时发起的请求很多时，服务端就需要创建很多线程去处理每一个请求，如果达到了系统最大的线程数瓶颈，新来的请求就没法处理了。第二种是同步非阻塞方式，又叫做 NIO， 客户端每发起一次请求，服务端它并不是每次都创建一个新线程来处理，而通过 IO 多路复用技术。 IO 多路复用技术就是把多个 IO 阻塞复用到同一个 select 的阻塞上，从而使系统在单线程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客户端请求。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开销小，不用为每个请求创建一个线程，可以节省系统的开销。第三种是异步阻塞方式，也叫 AIO， 客户端只需要发起一个 IO 操作然后立即返回，等 IO 操作真正完成以后，客户端会得到 IO 操作完成的通知，此时客户端只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就好了，不需要进行实际的 IO 读写操作，因为真正的 IO 读写操作已经由操作系统内核完成了。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客户端无需等待，也不存在阻塞等待的问题。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方式适用于不同的业务场景。根据我的经验， BIO 适用于连接数比较小的业务场景，这样的话不至于系统中没有可用的线程去处理请求，这种方式写的程序也比较简单直观，易于理解。 NIO 适用于连接数比较多而且请求消耗比较轻的业务场景，比如聊天服务器，这种方式相对于 BIO 相对来说编程比较复杂。 AIO 适用于连接数比较多而且请求消耗比较重的业务场景，比如涉及 IO 操作的相册服务器，这种方式相比于另外两种编程难度最大，程序也不易理解。上面两个问题就是通信框架要解的问题，你可以基于现有的 socket 的通信，在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建立网络连接，然后在服务提供者一侧基于 BIO、NIO 和 AIO 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实现服务端的请求处理，然后再花费一些精力去解决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网络可靠性问题。这种方式要求你对 socket 的网络编程、多线程编程知识都必须很了解，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自己去实现一个通信框架，但我建议最为稳妥的方式是使用成熟的开源方案，比如 Netty、Mina， 他们都是经过业界大规模应用后被充分论证很可靠的方案。假设客户端和服务端的连接已经建立，服务端也能正常处理请求了，接下来完成一次正常的 RPC 调用还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就是数据传输采用什么协议，以及数据该如何序列化和反序列化。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数据传输采用什么协议？最常用的有 ATP 协议，它是一种开放的协议，各大网站的服务器和浏览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也大多采用了这种协议，还有一些定制的私有协议，比如阿里巴巴开源的 Double 协议，也可以用于服务端和客户端之间的数据传输。无论是开放的还是私有的协议，都必须定义一个契约，这样的话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就能达成共识，服务消费者按照契约对传输的数据进行编码，然后通过网络传输过去，服务提供者从网络上接收到数据后，按照契约对传输的数据进行解码，然后处理请求，再把处理后的结果进行编码，再通过网络传输返还给服务消费者。 服务消费者再对返回的结果进行解码，最后得到服务提供者处理后的返回值。通常协议契约包括两个部分，交易头和交易体，其中交易头存放的是协议的公共字段以及用户扩展字段，交易体存放的是传输的数据。以 ATP 协议为例，文稿中的这张图展示了一段采用 ATP 协议传输数据的响应报文，其中分为交易头和交易体两部分，交易头存放的是协议的公共字段，比如 server 代表的是服务端的服务器类型， content length 代表的是返回数据的长度， content type 代表返回数据的类型，交易体中存放的是具体的返回结果，这里就是一段 HTML 网页代码。再看第二个问题，数据该如何序列化和反序列化？一般数据在网络中进行传输前，都要先在发送方一端对数据进行编码，经过网络传输到达另一端后，再对数据进行解码，这个过程就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呢？你应该知道，网络传输的耗时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网络带宽的大小，一个是数据传输量。要想加快网络传输，你要么提高带宽，要么减少数据传输。而我们对数据进行编码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数据传输。比如一部高清电影原始大小为 32G， 如果经过特殊编码格式处理，就可以缩减到 3G。 同样是100兆的带宽，下载时间可以从300秒减小到30秒。常用的序列化方式分为两类，文本类比如 XML 和 JSON， 二进制类比如 PB、 Swift。 具体采用哪种序列方式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支持数据类型的丰富度，数据结构支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的话对于使用者来说在编程时会更加友好。有些序列化框架比如 HiSync2 还支持复杂的数据结构，比如 Map 和 List 的。第二，跨语言支持，序列化方式是否支持跨语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否则使用的业务场景就会比较局限。比如 Java 序列化就只支持 Java 语言，而不能用作跨语言的服务调用。第三，性能，性能呢主要看两点，第一是序列化后的压缩比，第二是序列化的速度。以最常用的 PB 序列化和 JSON 序列化来对比， PB 序列化的压缩比和速度都要比 JSON 序列化高得多，所以对性能和存储空间的要求比较高的系统来说，采用 PB 序列化更合适。而 JSON 序列化相比 PB 序列化虽然性能要差一些，但是可读性更好，更适合对外提供服务。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服务调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你需要掌握三个知识点。一是通信框架，它主要解决客户端和服务端如何建立连接、管理连接以及服务端如何处理请求的问题。第二是通信协议，它主要解决客户端和服务端采用哪种数据传输协议的问题。三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它主要解决客户端和服务端采用哪种数据压缩的问题。这三个部分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 RPC 调用框架。通信框架提供了基础的通信能力，通信协议描述了通信的契约，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用于数据的编解码。一个通信框架可以适配多种通信协议，也可以采用多种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数据格式。比如服务化框架 Double， 它不仅支持 Double 协议，还支持 RMI 协议、 ADP 协议等，而且还支持多种数据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格式，比如 JSON 序列化、 HiSync2 以及 Java 序列化等。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吧， gRPC 是一个优秀的跨语言的 RPC 调用框架，根据今天我给你讲的服务调用的知识，通过阅读官方文档，你能给出 gRPC 调用的实现原理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